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 击。我这真是的，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号外号外，又来新嘉宾了。 谁呀？ 听说他以说相声出名，以文化人自居，以刷逼稿为美。 真的假的？ 听说他还是北大才子。 我看是北大菜子。 听说是专栏作家。 我看净在家里坐着。 听说是新鲜猫屎。 我这点事儿你怎么全听说了？ 欢迎徐德亮做客。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乐去吧您。又是新一周的开始，我们又请到了一位新的做客嘉宾，他是谁呀？刚才啊片花您都听见了，赶紧的跟大家伙问候一下。 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愿您笑口常开。 自打看见了徐德亮这本书，说实话我真搞不懂这徐德亮到底是干什么的了。那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徐德亮还是给我们自己解读一下。 在一篇文章里我写道，我也许是一个艺人吧，在无边的夜里，在纷飞的雪里讨生活。我承认这种说法过于浪漫主义，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的价值，但是它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无论我自己承认不承认，喜欢不喜欢，在骨子里我具有艺人气质。 对，可以鼓掌了。 有一家报纸啊约我写专栏，我就说了，我说我不写相声行吗？ 他们肯定会说，您是说相声的，您最好还是写跟相声相关的，要不您想写什么呀？ 我说那读史心得或者读史笔记什么的都行啊。 他们后来就说了，哦，那徐先生，我们以后再合作吧。 这你让我多不爽啊。真拿我当说相声的，所以现在我偶尔会小迷惑一下，你说我到底算干什么的呀？ 说实话是一个全能。 对对对，我大学毕业之后你看干过记者，干过保险，干过广告公司，干过出版社，最后是投身于 IT 行业，在这个几家大的网站都干过。所以我觉得好多咱们现在当代的青年吧，对未来其实把握不准。咱们大学毕业之后好多人都是毕了业就失业，有的是毕了业就转行，跟自个儿学的那个东西完全不相干，其实很没有成就感这件事儿哈。 没错。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徐德亮这个实例，来跟所有的大学毕业生们，跟一些年轻朋友探讨一下，其实当您大学毕业准备步入社会的时候，还是要对自己有信心。 开始呢你可以多尝试一些个不同的行业，但是我觉得大概到25以后到30之间这几年，你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向，并且把全部的精力投入进去。 对，找准位置。好，找准位置。徐德亮找准位置了吗？本周他将携带着他的新书处女作新鲜猫屎和大家共同分享。好的，那么在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大家欣赏相声作品，希望大家也能够给自己一个励志哈。 对， 从几点钟您得开始努力了。 没错， 我们只有不断地纠正我们前进中的错误和缺点，我们才能在工作上迈出新的步伐， 对，这说的对。可是你今天对我这个批评，我认为太生硬了，明白吧？太客气了，你不好意思的批评我。哦，你怕我接受不了。我希望你直爽的批评我，你更尖锐的批评我吧。嗨，我提的也不一定对，哪儿的话完全正确，我应当深思考虑，想一想我这些年我在学习上哪是我的进步，在工作上哪是我的成绩，我只不过就会在人前大众面前夸夸其谈，空讲一套。当前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每一个同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要大干快上，为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对，我呢，大干了吗？没有。快上了吗？也没有啊。我真是掉了队了。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我真是对不起党，我对不起领导，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这也用不着难过呀，明白了就得了，有缺点就改，改了就是好同志。我认为你是个聪明人，只要有决心，在学习上，在工作中，一定能做出贡献来。好，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啊？一惊一乍的。 好，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我谢谢你帮助我。你很相信我吧？ 相信。 好，我向你提出保证 啊，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啊，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要不做出成绩来，那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好，有志气。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嗯， 我要努力学习，我是说话算数的。 哎， 我提出的保证， 嗯， 我发出的誓言。今天是6月，哎，三月， 哎，六月不对，四月 ， 哎， 30号 啊， 我在今天， 爸爸， 今天 不是三十号， 我今天30号， 不是30号。 哎呀，我愿意今天30号， 那干嘛呀？ 我们1号发薪， 哎，财迷啊，净惦记发薪呢。 反正人30号差不多了， 差得远。 不管你几号吧，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哎，学习， 我学习， 学， 我学， 哎， 我学 啊， 我学什么好啊？ 说了半天还没谱呢，干什么？那就看你个人的志愿了。 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好， 怎么样？ 好， 我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好，好，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研究科学， 研究 科学， 嗯， 搞算术， 哦， 打算盘， 哎， 加减乘除， 哎， 算， 好的， 练呐，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我学习数学辩证法，我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我研究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哦， 我要学习电子仪器、激光遥控、火箭雷达， 嗯， 宇宙飞船我都能掌握， 这可不简单。 我是科学家吗？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 哎， 学外语， 学 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纳瓦、瑞典、意大利、缅甸、印度、尼泊尔，我连坦桑尼亚的话都会。 哎，用不着那么多的话。 哎，什么叫用不了那么多呀？多和一种外国话是多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对， 到了8年以后啊，我就发明创造了。 是啊，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哦，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啊， 要亮就亮， 嗯， 要黑就黑。 不， 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哟哈，啊，鼻子， 疼，它 太阳就出来了。 是啊， 需要刮风啊下雨的时候 啊， 我一开店门，又来了， 哇 啊，下雨了， 好， 需要打雷呀、啊、打闪的时候 啊， 我一开店门，嘣、 我这他又来了。 到那个时候啊 啊， 我们就不是大自然的奴隶， 是 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 好， 什么叫台风？哪叫地震？ 对， 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好， 地球， 哎， 宇宙， 成了， 我让你为人类创造幸福。 哎哎、行了，行了， 我研究宇宙行情。 哎哎， 我被飞碟抓住 啊！抓飞碟， 我被研究飞碟。 哎呦呵， 我是大西洋海底的人。 你，你呀、啊， 我就是麦克 啊！你，我看你像壮客。行了， 我要在科学上 累了，累了，累了， 啊， 行了，行了，累了， 不累， 累了， 不累，不累， 哎， 不累， 哎， 啊，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啊？ 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我是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我不懂得科学 啊， 哎，您这想法是好的，这要做到了，再好没有。 我谢谢你， 哎， 我谢谢你， 嗯， 我谢谢你鼓励我， 哎， 你很相信我吧？ 相信。 我向你提出保证， 嗯，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哦，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好，您这种精神值得敬佩。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到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好，祝你成功。 谢谢你， 哎， 谢谢你， 哎， 再见。 好， 再见， 哎，再见， 哎，好，同志们， 嗯， 再见， 好，这是个要强的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同志，同志， 哎， 同志， 哎，怎么回来了？ 您说我行吗？ 只要下决心就行了。 我对科学化学一点也不懂， 那架不住努力学习啊。 那么些个外国话我得多半学会了吧。 哎，这可不能嫌麻烦。 我倒不是嫌麻烦， 嗯， 我是考虑啊，我这个性情啊， 啊， 当科学家不太合适。 是啊， 因为我是个急性子人。 哦， 我急脾气 啊。 哎呀，我好动不好静。 嗯， 你让我坐在屋里小瓶子小罐子化验这个试验那个，我可多摔了他。 哎哎，啊，还行吗？那怎么办呢？ 我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 也对，那你想干什么呀？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啊， 军事家？ 你当军事家？ 我认为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当然，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好，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 哎， 研究军事学， 哎，研究 练练立正， 哦， 立正，立正少奇开不走 啊， 练骑马，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 嗯， 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 哦， 我练习射击。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神枪手。 嗯， 啪，啪， 哎哎哎哎，成了，成了，成了。 我射击， 你射击谁发给你枪啊？ 我买， 买， 哪买去？你卖我一支。 哎，不不，我没枪， 那 我没有，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啊，拿玩具练的， 哎，怎么着？怎么着？ 玩具， 下功夫啊， 哦，下功夫， 下功夫。非行不可，非会不可。我拿这个练，我军事家嘛，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嗯， 我学习抗日战争经验。 好， 学习解放战争经验。我要学习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学习斯大林消灭法西斯的战争经验。我在研究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啊。 我要熟读孙武子的兵法13篇，我研究诸葛亮司马懿的战争艺术，我想写出一本书来，叫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 好， 我们军民一条心，发挥我们国防科学无穷的威力，叫那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战争策源地的头子们，叫他们发抖吧，不管你大霸权小霸权，让他头破血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管他天来地来。 行了，累了，累了，累了。 累了 啊，累了， 不累， 累了。 我这想法怎么样？哎，我这个理想怎么样？想法是不错的，只要做到了， 那是再好。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 相信。 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好，您这精神还是好的。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好好好，祝你成功。 谢谢你。再见。 好，再见， 再见。 要话，你想想，军事化，也许行。 同志， 他每个人的志愿不一样。 同志， 怎么又回来了？ 您说我行吗？ 你不是下决心了吗？ 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我怕盯不住。 架不住锻炼。 你就说锻炼，这已经都这样了，这怎么锻炼？ 该吃了，吃了，吃了，吃了。 我当个军官 啊， 当兵也不要我。 就是。那怎么办呢？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你好吗？他要当艺术家。 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根本我有艺术基础啊。 你有什么基础？ 我打小时候我就喜欢唱歌舞蹈啊，演戏啊，化妆照相啊，编个笑话。呵，有次在我们学校 啊， 在我们学校化妆，化妆老太太。 是啊， 还得了奖。 哎呀，你嘀咕什么这？别乐，我告诉你， 文学艺术， 搞文学艺术可不那么简单。 对了， 哎，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啊， 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也许行， 也许行，就是行。 行， 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首先我提高我自己的文化，我用1个月的功夫，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 哇，够快！ 2个月，聊到高中的程度。5个月的时间，我自修到大学的水平。我是文学艺术家嘛？首先我要认真的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我要向老一辈的革命作家们学习。我学习周扬、夏衍、贺敬之、刘白羽的文学著作，我学习沈雁冰的，我学习叶圣陶、巴金、曹禺、谢冰心的文学艺术作品，我认真地阅读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华盖集》《三贤集》《二心集》《花边文学》《南腔北调集》，我学习那郭沫若的《屈原虎符》《堂弟之花》《契诃夫的樱桃园》《以凡诺夫带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我是完全熟读。 好， 我要多看些个古典著作。 哦，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 啊？ 水浒、聊斋、西游记、红楼梦、武林外史、三言二拍全看。 哦， 我研究诗词歌赋，韩愈、杜甫、李白、白居易、陆游、王安石、宋祖鹏的文章，我是能写能背。 好， 当然了，我是文学艺术家，我必须要加强我的政治理论学习。 是啊， 我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加强我的政治修养。 好， 提高我的艺术水平。几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 我看不透。 你看不透啊，我早就看透了。我要动笔了。这叫写了。 写， 搞创作。 嗯， 姚雪银写出来了长篇小说《李自成》 啊， 我就不信我写不出来。 你写呀。 我写，我当然我写。 嗯， 我写的几部长篇小说，弄的几个电影剧本。 哇， 我写的几十篇寓言小故事，我多写的讽刺的，我写的讽刺小品文。 哦， 我讽刺的自私自利的人，我讽刺的仅仅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我讽刺的天桥的把式净说不练的人。 对，这种人得讽刺，得讽刺。 那鲁迅先生写了一本叫伪自由书，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 哦， 郭沫若天地玄黄，我来宇宙辉煌；契诃夫有樱桃园，我来个皮肤树；他有三姊妹，我来五妯娌； 我哥里有钦差大臣，我来跳梁小丑， 好嘛，净跟人学， 净跟人学啊。 嗯， 我觉得将来我就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了。 你呀、啊， 马三立就是中国的马雅科夫斯基。 我 几年以后你再见着我呀、 啊， 嘿嘿，我就不这样了。 是啊，你就胖了。 胖当然胖不了。几年以后再看见我，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穿什么了？ 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哦。 是啊， 我这胸前的奖牌啊、奖章啊、纪念章，我就戴满了。 是啊， 国家的奖金、国际的奖金、优秀的奖金、诺贝尔奖金，我就得了不少了。 嚯、 哦，稿费、录音费、创作奖都是我的。 啊、哦， 我钱就多了。 哎， 我有钱，有钱我就买被窝。 啊， 对，买棉帽子 是 啊，我有钱我就吃啊， 啊， 吃炸糕。 哎，行了行了， 买吧， 行了，累了。 吃花卷， 还个花卷。哎呀，饿了吧？ 啊， 我说你饿了吧？先来个烧饼店去，好不好？ 烧饼 啊， 哪有烧饼？ 啊，您拿去了，一会儿就拿来。 谁有烧饼？ 啊，一会儿拿来。 烧饼先不忙 啊， 我在分析，分这创作。 哎，那唱唱唱，你累了，歇歇吧。 啊， 谢谢， 不累不累， 谢谢。 哎，不累，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哎，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哎，行啊，看吧， 啊， 看吧。 好，我谢谢你鼓励我。 哎， 你很相信我吧？ 嗯， 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嗯， 我要是不努力学习，不达到我的理想， 哎， 那我就不是 祖国 的好儿女了， 那我就不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都会了您这套。 对，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嗯，好， 啊，我就是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是啊，成啊， 你祝我成功。 嗯，我， 谢谢你，再见。 什么毛病啊这是？怎么样，又回来了吗？ 同志，同志， 您 说 我行吧？ 我看你什么都不行啊！ 哎呀，你不相信我了吗？ 我啊，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 嗯， 我这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 哦， 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啊，要死了，留遗言来了。 哎呀，我这个人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无畏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 嗯，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哎，等等吧你。 啊， 现在10点已经过了。 10点过了。 哎， 那没关系，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从明天起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是啊， 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这真是 的，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号外号外，又来新嘉宾了。 谁呀？ 听说他以说相声出名，以文化人自居，以刷笔杆为美。 真的假的？ 听说他还是北大才子。 我看是北大菜子儿。 听说是专栏作家。 我看净在家里坐着了。 听说是新鲜猫屎。 我这点事儿你怎么全听说了？ 欢迎徐德亮做客。 我是雅娟，再次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 嗯，我是徐德亮，大家好。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马三立马老的这段，10点钟开始哈。 嗯， 这是一反面教材。 对， 讽刺相声 就是大家千万别这样。 对，没错。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真的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有一份让自己满意的工作， 要很快的找准自己的方向。 对，就像是徐德亮一样，小徐找的相对来说还行。 对，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干什么的呢。 其实说实话哈，在这本徐德亮撰写的新书当中，我也看到了很多徐德亮就是舞台背后生活的点滴故事。 对，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相声演员自己的笑话啊，或者来说一说舞台背后的故事。 你看我们这个说相声的哈，台上台下脑子都要求很快，就有很多的趣事是那种撞击出来的。这样呢，我这书里写了很多，我举一个小例子哈。 好， 这个脑子快还要有幽默感，两者缺一呢，他就不是好相声演员。 对， 所以你看好多相声演员台下斗嘴，那都是在练习这种幽默感和这个反应能力 啊。我说你们怎么经常就打起来了？ 对，这一屋要说都是说相声的，这话落不了地下。 嗯， 这反复的在强调自己的这种幽默感。比方说我有一次跟那个著名的咱们曲艺杂家，就是崔琦先生，跟他聊天，他都60多岁了。 嗯， 然后崔先生就说，我跟他们可不一样，就是我跟他们那些说相声的不一样，怎么怎么着。 按电视的制作手法，这应该有一个括号写上，就是那些说相声的。 哎，对，我跟他们不一样。 嗯， 他本身是一个自夸的这么一句话。 对， 然后我马上就问，汤姆怎么了？这个我跟他们不一样。 哦，就是谐音汤姆。 就咱们北京话这汤姆跟那个英文那个汤姆是很一样的。 没错，说快了就是那音儿。 哎，对，结果崔先生马上就回应过来了。我还约翰呢， 好家伙，猫和老鼠、 哎、当时现场立刻就笑声一片。 嗯， 这就你看我的这种反应是扔过去，崔先生这种反应是拽回来。 对， 哎，其实跟台上的这种扔过去拽过来是一样的、 不断采撷生活当中的笑料素材。 对，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欣赏徐德亮的相声作品。这也是一段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过首播的，而且播出次数并不多的一段作品。 对，一段传统的作品。 老艺术家， 谈不上。 不是老艺术家敢戴这样的假发套吗？好啊， 这是真的。 好，老前辈， 谈不上。 我愿意跟你们说相声的聊天。 为什么呀？ 因为你们研究传统文化。 对， 跟我能够说得到一块儿。 哦， 一般人我说话他不懂。 您是 博士， 这还博士？ 哎，我们学者都这样。 不是您什么 师学博士？ 什么 师学博士？ 我看你像失学儿童。 失学儿童干嘛？ 你瞧这模样，跟他爸爸这不上学吗？您还博士？ 你不许不尊重学者，我告诉你， 不敢。 师学博士你不懂啊？ 还是师学？ 师学？ 怎么师学？ 师哥，知道吗？ 师哥， 我师哥，我师哥， 我是师大爷。什么叫诗歌？ 你太粗俗了。 怎么粗俗？ 诗歌你都不懂啊？ 不知道。 研究诗歌。 什么诗歌？ 中国的诗歌呀。 哦呦，诗词歌赋， 这您都不懂啊？ 我知道，我瞧不出来您研究这个。 我是诗学博士。 哎呦，哦，没看出来。 哎，先别下跪，没事。 不是， 我研究诗歌学。 哎呦， 咱们中国的诗歌源远流长啊。 那倒是。 研究诗歌得打哪儿研究啊？ 打哪儿啊？ 圣经。啊，不是， 耶稣还管这个？ 诗经， 诗经，对， 哎，孔子山师著书啊， 对呀、啊， 诗经啊， 哦，是， 哎，诗经那是咱们国家第一部诗歌总集， 对， 对后世的诗歌美学 那影响深远。 是， 《诗经》都四个字儿， 啊，对，四个字一句， 都四个字了， 没错，没错， 知道吗？ 对对对， 哎，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呀呵， 你看，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禁止吸烟， 违者罚款， 小豆冰棍 一毛一根， 酸奶雪糕， 全都是小， 你看这就没背好词儿，你这就是。 您这叫诗歌， 四个字就是诗经， 四个字就诗经， 这是中国的传统啊、 哦、 干嘛爱说四个字，受诗经的影响 哦， 哎，你这四个字就是诗经啊， 是 啊，绑着发木吊着发麻， 哟，这也是 一人半斤三人斤半、 啊、 哇，背着抱着一边沉，这哎，只要是四个字啊，这就 等会儿，您不识数， 我怎么不识数， 这七个字您看，背坐抱坐一边沉， 是啊，是几个几个字吗？ 你看背坐抱坐， 你看你什么？你看看 啊， 背坐抱坐一边沉，啊，背坐抱坐一边沉， 还是七个， 背坐抱坐一边二沉。 合着就为凑这八个字啊， 两句啊， 两句，这也一边吃儿 儿化音，懂吗？你写到纸上有一个儿啊，你就得按两句算八个字啊。 啊，倒写出来了。 北方人说话都有儿化音，您是北方人不是？ 我北京人 啊，就是你要让南方人说背坐抱坐一边沉，说一句不行， 哦， 这 七个字。 为什么南方人不爱听相声啊？ 哦哦，少一字，少一字。 啊，诗经， 哦，诗经， 哎，按照诗歌史来说呀， 嗯， 诗经完了之后，大的方向要研究唐诗。 哎呦， 唐诗我可明白， 唐诗， 哎呦，我背好几十万首， 没有， 哇、哦，当当当当当当当， 嗯，没那么多首，没那么多，您能背上三首了就不错。 你看， 不是， 开玩笑， 没有。 不尊重学者， 不敢、 啊、 不敢，您戴着耳钉呢，我不敢。不是，我就说您能背着三首来就不错，您先来一首。 我这要当当当当当当背出好几万首来，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啊？ 你要这 脸搁哪儿啊？ 你背得上来吗？ 你先废话，张嘴就来， 张嘴你先来。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是唐诗不是？ 是没错 啊！ 行了，你够小学了。 小学干嘛呀？ 课本上就这点。 是唐诗不是啊？ 是唐诗， 是唐朝的诗吗？ 对对对， 对不对？ 对，你再来一首。 这已经一首了都 啊！是喝一首了， 真是 是是是。 你呵，你说当着我大家，我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哗哗哗哗哗好几十万首，你说你 这动静不对 啊？ 你再来一首， 再来一首， 你再来 一首。你认为我不会？ 我不是，不是，不是，没这意思。 哼， 你来一首。 哼， 嗯，来呀、 啊。后来这个宋词呢，他是 别宋词，你这还有唐诗。 你 唐诗 坏啊？ 没有， 这老头太坏了。 不是 啊， 不是， 不就是唐诗吗？ 你来一首啊。 鹅鹅鹅。 举镜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行了，你这算中二班的幼儿园。 什么叫中二班、啊、 这都是幼儿园教。 是唐诗不是？ 唐诗啊。 是不是唐诗？ 是唐诗。 作者是唐朝的不是？ 没错没错， 就是。 你再 人家作者谁啊？ 谁啊？ 王洛宾。人家那诗歌写 西部歌王，王洛宾，人是洛宾王。 哎呀，你看你笨呐、 啊！ 你可不知道咱们中国唐诗多有名啊， 是 早就翻译到外国去了 啊， 拿英语拼出来就是洛宾点儿王。 人家没这点儿，就是洛宾王。这洛宾王 是唐朝不是？ 是唐朝的， 对不对、啊？ 对，你再来一首。 你掰呀、啊！ 嘿，我呵呵，我告诉你，我呵，嘿，我告诉你，你当着大家伙非让我好看是怎么着？ 不，没这意思，啊、没这意思，你再来一来点，这掰一个，再掰一个。 是啊， 你再掰一手。 我掰呀、啊， 掰呀、啊。 我遇见你就挺背的，你知道吗？ 这背 手，背手啊， 来背手， 那可不是吗？ 你来啊， 背呀、 啊，啊， 背，哎，背，你说说到背就对了 啊， 学诗歌就得背， 那是， 与其走马观花的看十部诗集 啊， 不如踏踏实实背300首诗。 哎，你这谁说的这个？ 朱自清， 大学者。 哎，因为什么？300首诗背下来是自个儿的了， 没错。 你要那10部诗集看完了又还人家了， 对、啊， 没用。唐诗得背，宋词背不背？ 也得背啊。 是韵文就得背， 没错。 直到后来那个快板《数来宝》，那不都得背吗？ 那是。 哎，打竹板进街来，一街两巷好买卖，也有买也有卖，也有幌子一招牌。 我们这诗人还带要饭呢， 你得背下来、啊。 是这都 现看词来不及， 来不及、啊。 你慢说是这个了 啊？ 你唱歌不得背吗？ 是啊。 对，你能现场现编去吗？ 没，就是。 人家华健唱歌都是背好的， 都背好的，没错、啊。 你看，还有那现在那个。快歌 啊， 没时间看词儿， 就是 活似猫眯着他的双眼，对对不对？你都背好了， 背好了，背好了。 哎，活似猫这歌，哎、啊，一说猫，养猫的人都好， 怎么 好心眼啊？ 是 养狗的人也好 啊。 可咱们城里的要狗证，为什么呢？它有助于环境建设呀。 对啊， 咱们北京现在建设这么好啊， 啊， 要不那中非论坛搁北京开呢？ 是， 对不对？哎，一说狗。德刚就养狗，知道吗？ 是是是。 哎，德刚养好些，当然德刚最近太胖了。 怎么？ 我估计他那个糖尿病啊，得够4个加号。哎，咱们说这个糖尿病啊， 您 他是这个， 您等会儿，由唐诗都说的糖尿了。您等会儿，您先背，再背一首，再背一首。 你怎么还没忘呀？说实话 啊， 唐诗我稍微差一点。 那你拿手的 宋词， 哦，又宋词了。 哎，宋词我好当当当当背好几万首。我告诉你，知道的太多了， 是吗？ 你呀，随便说上首词来 啊， 我都能告诉你作者是谁。 是这话， 就这么厉害。 行行行， 全宋词，这里装着呢。 嚯，全是宋词。 哎， 哦，没有青花。 行，我一肚子碎茬是怎么的？ 我说两句，你知道是什么？ 那当然了， 你听这个， 我能告诉你作者 是吗？ 哎， 明月几时有？ 行了，行行行， 八句、 没文化的人啊，拿这个还当学问呢？ 怎么？ 谁不知道啊？我从头到尾能背呀、啊， 这能背了？ 不但能背，我还能唱呢， 还能唱 啊！ 行行行。怎么唱呢？ 宋词都是唱的， 对对对对， 有词牌呀、啊， 没错没错， 知道吗？ 是是是， 我给你唱这个啊。 好， 要做深情状 哦，深情状，词嘛。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你问这首词的作者， 这是谁？ 邓丽君呐。邓，哎，我知道，哎，行了行了，我知道你、 啊， 你要说王菲，那是翻唱的，知道吗？ 这，应该作者是苏东坡。 啊，对对啊，东坡肘子吗？ 啊，对， 对不对？我今儿中午吃东坡肉，好啊。 你别提这事儿，您看还说宋词 啊，是宋词啊， 宋词， 宋词讲究词牌， 对 对不对？ 对呀、啊， 刚才这词叫《水调歌头》， 没错，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八声甘州》 啊，对， 《雨霖铃》， 嘿 啊，《如梦令》，《西江月》 哦， 哎，我对《西江月》最喜欢， 《西江月》 6676，6676， 哎，这句子特别好， 它是格式啊， 对对对， 我平时也写啊， 写吗？ 我好写这个， 最近写了没有？ 写了， 写了 啊！ 哦， 我写了这么一大篇《西江月》， 以什么为题？ 以什么为题呀？ 啊， 就以咱们现在啊这个传统文化 啊 缺失 哦， 我们应该努力的继承传统文化， 是 以这个为题。 好，这题目真好， 如何？ 太好了！ 别客气，别客气。 您怎么写的呢？ 当着大家念念， 你给朗读一下， 可以啊， 好不好？ 没问题啊。 西江月 头一句， 嗯， 历史长河滚滚，是六个字不是？ 对对对对，实数了，实数，六个字，六个字，六个字。 流传华夏文明， 哦， 千秋万代苦用功 啊， 才得中华鼎盛。 是 夏商周秦汉晋， 嗯， 隋唐宋元明清 啊， 五族共和向大同，春风普天同庆。 好， 然而时至今日， 嗯， 外国文化时兴， 哎， 民族文化出险情， 嗯， 需要全民看重， 应该重视了。 外国文化侵略， 嗯， 已经迫在眉峰。 哦， 满嘴英文大学生 啊， 居然不听相声。若要继承传统 啊， 才能民族振兴。 太对了， 经史子集都精通， 嗯， 青年任务很重。 哎呀，青年担子不轻， 一要熟悉历史， 嗯， 二要文学贯通 啊， 儒家思想集大成，仁义礼智信勇。 好， 佛家讲究出世， 哎， 更分五家七宗， 嗯， 缘起缘灭总无情，众生皆有佛性， 是这么说的。 道家逍遥隐逸， 嗯， 老子庄子齐名， 没错， 冲虚南华道德经，讲究无为清净， 这是道家学说。 一元两仪四象， 嗯， 区分南北西东 啊， 阴阳八卦五行生，天地皆为一统， 天地人嘛。 再说阴阳地理 啊， 各处风土人情， 嗯， 琴棋书画要相通，青年任务很重。 没错， 昆曲 啊 曾经流行， 啊，那时候 京剧以雅著称， 哎， 评戏梆子都好听 啊， 可惜外行不懂。 哎，这得内行啊。 万般总而一论 啊， 最好还是相声， 通俗啊， 雅俗共赏，很文明， 嗯， 保证让您高兴。 哎，就为这儿来的吗？ 相声分支广泛 啊， 北京非常正宗， 这儿的产品呢， 多少前辈老先生 啊 都在这片活动。 没错没错没错，嗯，是 传道德纲德亮， 哦，这一代了， 文字儿云字儿弟兄， 哎，不不，差远了，差六分了， 努力拼搏十年功 啊， 才得相声兴盛。 是， 文山 啊， 文昭 啊， 文顺 三位 具有相当水平。 好， 云伟、云金和李菁全都艺术出众， 后起之秀。 最后说说文林， 我 没事老爱抽风，好似流氓兔重生，简直这门不懂 啊！嘿， 观众倒是很捧 哦， 私下议论品评， 说什么 文林我们最欢迎， 好， 爱看老不正经，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